现在主，你的百姓在你话语面前，我们带着谦恭的心来等候。这里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亲自来做我们的教师，来帮助我们解明你的话语，也开启我们属灵的心窍。主啊，让我们看见你自己永恒的荣耀，以及你自己荣耀的宝座。主啊，给我们独特的眼光来看今生的苦难，甚至身体的死亡，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揭开那帷幕，帮助我们看见帷幕后面主你自己的心意和你自己的荣耀。亲自教导你的百姓，安慰你的百姓，借着你的圣道圣言，借着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等候在主面前，主你遮盖你仆人的软弱，和一起弟兄姊妹领受你话语的时候，以至于不至于偏差，一同在你面前蒙你话语自己的教导。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做主的门徒，我们很快发现，我们属神的人，跟随主的人，我们人生里面所遇见的问题、苦难、艰难，甚至身体的死亡，都跟世界上的人没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今天来借着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八节这里来思想一个很深很难，也是跟我们每天相关的话题，苦难。苦难在基督教的护教里面是属于最困难的话题。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到跟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一些技巧啊方法。有一次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跟一个哈佛大学的统计教授谈起福音的时候，他很快就抓住重点，他说，从苦难的事情上你们基督教有什么好的回应？毕竟是哈佛教授，他抓住我们信仰软肋最难的一点。我告诉他，如果从世界的理性和哲学的角度看，无神论比有神论更有合理的解释对苦难。但是在人的理性的层面，我跟他讲，就像在云下看见乌云密布的时候，你有绝对的理性相信天上没有太阳了，假如你从来没有见过太阳的话。但是基督教的超越，我们信仰的超越，不在于人的层面，我们的信仰不违反理性，我们的信仰却超越理性。那些曾经见过太阳的人，从来不会因为乌云密布就惊慌失措，以至于绝望说天上再也没有太阳了。我相信跟他这样的交通，对这个非常有理性的一位也说自己是受过洗的这位哈佛的教授，会有些启发。因为他问的不只是一个从人的角度来挑战一个信仰，他是一个认真寻求信仰，自己也因着人生里面的苦难，他发出真诚的问题。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也是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中间一位亲爱的弟兄昨天刚刚离开世界，这样的事情对我们的信心的群体有怎样的影响呢？对我自己作为一个传道的人，弟兄姊妹作为一起寻求同奔天路的一群人，我们有怎么样呢？来怎样来看待这件事情？人的观点很多，一百个人有一百个观点，但是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被他自己的话语引导，特别对那些我们今生的眼睛看不透的那些问题上，尤其需要他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看刚才一起读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十八节。我非常喜欢哥林多后书一个特别的原因是，我们对保罗这个人，我自己对保罗这个人很着迷。圣经里面除了主耶稣自己是我们的救主，灵魂的救主，我们爱他，我们敬拜他，但是保罗是个人，保罗这个人从这么一个 狂热的逼迫耶稣基督的一个犹太教徒如何变成一个忠心的传扬福音的伟大的福音的使者，这件事情是让我非常着迷去思考这个人生命的转变。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知道保罗转变在哪里，使徒行传第九章帮助我们看见这个人的改变是因为遇见了复活的基督，这是他整个生命的转捩点。我曾经也跟大家讲过，我特别去有兴趣去寻找那些世俗的那些历史的书籍教科书怎么解读大数的保罗的改变，几乎所有的关于宗教起源的书都提到大数的保罗曾经是一个逼迫基督教的人，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基督教的福音的使者，但是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不提使徒行传第九章那个超越历史的解释，他遇见了复活的基督。我想这可以理解，因为历史本来不应该记载超越历史的解释，那是历史的教科书所不能接受的。但是我想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应该非常清楚，使徒保罗生命的改变不是因为他有执着的宗教信念，不是他因为心里有很多的宗教的学问，也不是为宗教的热心使得他可以成为福音的使者。他的改变只有一个解释，就像他自己多次所见证的一样，在使徒行传里面三次提到从天上来的大光照着他使他生命产生的改变，那个大光就是他见到了复活的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背景来帮助我们解释他为什么能够在苦难中间他仍然有能力，在苦难中间他不丧胆，在苦难中间他仍然有信心，这些事情可以从他遇见复活的主中间来表达。刚才今天早晨领会的弟兄也祷告，我们在苦难主在苦难中间与我们相遇。我们来看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特别喜欢这个书卷是因为它里面解告诉我们启示了我们他许多个人的苦难，为福音的缘故保罗受许多的苦。我们读对一个人物历史的人物我们看见他很有兴趣，对他很有兴趣的时候都很想解读一些读一些他的自传，圣经里面没有保罗的自传，但是哥林多后书是一个非常多他提供了非常多个人的资料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人的心灵，他里面释放了重担眼泪痛苦，他也告诉我们他释放的动力在哪里，这些都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非常宝贵的秘诀在那里。他这样的一个人受重负重压各样的逼迫各样的患难，为什么还有那么大那么坚定的信心来服侍主？我想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从第七节这里到第十二节可以看见，第一个方面的信息是苦难在人的软弱中间来彰显神自己的荣耀。这不是一个新的观点或者新的命题，这是哥林多后书可以说整个哥林多后书的中心，神在人的软弱中间来彰显他的能力。我们看第七节，保罗前面提到他作为侍奉提了很多他侍奉的理由，他侍奉要传怎样的福音，基督的使者应该是什么样子。在第六节的时候他提到这样的一句话，第四章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如果光读这句话我们不太清楚到底保罗在讲什么，但是如果你读过旧约就知道使徒保罗是他自己是熟读经典熟读经书，他知道旧约的背景。那如果你知道旧约的话，这地方在创世纪的时候第三节里面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在旧约的时代神说要有光的时候光就出现在世界中间，这是创造主的神他所做的事情。但是使徒保罗这地方重新来解读基督徒的灵性的经验，对我们来说要有光不是那个自然的光创造的光，乃是耶稣基督荣耀的光显在使徒保罗的身上，显在一切跟随他的人身上。所以这个光就像创造的时候神说要有光的时候光进入世界，但是对使徒保罗来说耶稣基督的光进到我们的心里， 他说这个光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是耶稣基督复活荣耀的大光，来显明神自己的荣耀。刚才提到的背景是帮助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见到复活的基督这样的一个事情，使得他一生的神学、一生的侍奉产生180度的翻转。他过去只知道旧约时代那些神创造、神的作为，他都相信，但是在这样的他的人生的经历中间，发现原来被羞辱钉死在哥哥他那个耶稣，居然就是期盼中间荣耀的弥赛亚。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他整个神观、人生观、基督观全部产生180度的改变。这里就是指到这样的一种光照在他的心里，是一介着耶稣基督照在他的心里。然后基于这样的背景，第七节说，我们一起读第七节哈，大家很熟的经文，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我们继续读哈，从8到8-9节，这里8节第9节一起，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保罗讲到我们的瓦器，大家都知道瓦器是非常不中用的，很容易一碎一破，也没什么价值。但是这样的一个瓦器是表示我们这些脆弱的人在世上，我们身体会衰老会衰残，有一天会离开世界。我们格外感伤是因为我们的弟兄很年轻离开，如果100岁离开的时候难过会难舍，但是不至于到困惑的地步。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世界，我们很脆弱，像瓦器一样。但是这地方瓦器不是重点，它来映衬出那个宝贝。这个宝贝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讲的神荣耀的光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这就是那个宝贝。有人把宝贝解释作福音也可以，但是基本上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那就是我们的宝贝。我去过一个人家里，不知道那个人家里是比较装饰很漂亮的，所以他家里因为房子也大，装饰的也很好，所以他家里随便一个东西我都认为是很值钱的。所以他里面有一个真是看起来不起眼、很粗糙的表面，里面放了个灯，灯我看不太清楚，但是反射出来的光好像七彩，不知道多彩，非常的漂亮。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如果不是他家很有钱、好房子很大，大概不太，如果放在街上的话大概脚一踢就破了，就没人看上那样的一个。但是因为放在那个他的家，又是里面放一个灯照出来的时候，格外的漂亮。大概放东西的器皿不是重要的，重要的你什么放在那个里面。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健壮年轻，我们可能可以炫耀我们肌肉、我们的形态，姊妹美丽，弟兄英俊，我们可以显示一阵子，但是到年老的时候我看都差不多。大家知道我最近戴的眼镜，对自己也很失望，早晨一照照眼镜，哇，头发白头发这么多，然后胡子没刮干净也看得格外清楚。然后那天看一个弟兄怎么胡子都白了，那个弟兄我看起来这么年轻，弟兄怎么胡子都白了，因为以前看不见，我近视。我不说姊妹了，所以师母开车，我开车，师母坐边上，经常问一个问题是，哎，我有没有皱纹，有没有老了，因为他知道我最近看得清楚了。我们都衰老，我们都会衰老，就像瓦器一样，真的不中用。我们有人说我们身上的元素如果都榨干的话，卖的话能卖1块多美元呢。那我们的价值显然不在于我们身上的物质材料了，是因为宝贝在我们这瓦器，这个卑贱、这个卑微、脆弱、软弱的身体，短暂的身体。我们的价值不是因为我们元素的构成，我们的价值是在于神怎么看我们。神看我们极其宝贵，是他的受造物，不但是受造物，我们还是照他的形象造的。然后 耶稣基督的门徒还是将救恩赐给我们，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这样的一个宝贝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使徒保罗非常知道自己的软弱，哥林多后书里面提了很多他的软弱。如果看第一章，大家看第一章第八节那里，前面看他讲了自己的艰难。第一章第八节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继续第十节里面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不清楚他在亚细亚遇到什么事情，这里没有提到，但是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一生里面所遭遇的患难。你要再继续看第十一章里面，我就不读了。十一章里面受鞭打，受江河，受洋海，受弟兄，受假弟兄，各种困难逼迫，内外的心力交瘁的一位使徒，这样的一个脆弱，这样的患难，这样的艰难。使徒保罗不像那些假教师在人前，在那里好像给人感觉是非常的属灵，非常的刚强，通晓属灵的奥秘和智慧，可以作为人的智者来教导那些跟随他的人。使徒保罗一点都不装作那些跟假教师们一样的，但是这位保罗，这位使徒，他愿意来告诉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像他那样一个软弱不堪的器皿，因为基督在他里面可以显明莫大的能力。刚才读的经文保罗讲得非常好，这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这四个对照的好像排比一样，帮助我们看见前半部分就是那个瓦器，那个软弱，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被打倒，这些都是我们在软弱当中。但是后半部分看见就是神的能力的彰显，却不被困住，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下半部分都是彰显神的能力，在这些包括他在内的这些软弱破碎的人身上，像我们这些人身上。使徒继续来解释后面，他说第十节说，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保罗这地方讲到两个对照，一个基督的死，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这地方指耶稣的死，不是指说耶稣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是用这样的一个词汇，耶稣的死，来表达跟随他的人要受的那些为主受的那些苦难。我记得有些弟兄姊妹问这样的问题，也是很好理解，也是我们继续需要成长的，说我们做基督的门徒，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为什么还要受那些苦难呢？有一次在一个牧师的家里，多年前在芝加哥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弟兄问了很好的问题，他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了，为什么还要提做主的门徒要背十字架呢？是不是很好的问题？当然很好的问题，是个粗心的弟兄问的。从来圣经没有教导我们，我们要背自己的十字架来救赎我们自己，从来没有这样教导。我们的苦难不是用来救赎我们自己，那是世界励志的讲座里面告诉我们的，苦难可以救赎你的灵魂，这是世界人讲的，很动听，很激励人，但是苦难却不能救赎我们。有时候苦难净化你的心灵，苦难可以提升你的灵魂等等，很多这些励志的讲座里面书上写的，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只有一个苦难可以拯救我们，是基督为我们死，那个苦难，独特的苦难，独特的死，十字架的死，才能救赎我们。但是我们跟随他的人，为什么还要背十字架呢？ 基督的死是救赎性的，我们的死，我们的十字架，却是因为跟随他必然要经受这些事情。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讲到他上十字架是必然的。弥赛亚不像人所期望的那样来那里地上可以成为君王、将军、统帅。弥赛亚来世上的时候，却要被羞辱、被钉死，最后三天复活，这是 necessity， 是必然的。使徒保罗也提到，跟随主的门徒要受许多的艰难。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门徒，他受了苦，告诉他进入神的国，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必须。他也提多说，那些凡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进前度日的那些人都要受逼迫的。主耶稣自己也说，在世上有苦难。他也吩咐门徒说，因为世界恨恶他，所以也恨恶你们。那些苦难跟我们身体病痛的有一些区别，跟我们身上一些软弱有一些区别。耶稣基督和使徒保罗这地方所提到的苦难，都是为主的缘故受的。世界上有很多苦的方式，但是从神的角度看，基本上两种。一种是在人的亚当犯罪以后，总体来说那些受到咒诅，像地震、饥荒那些带来的一些问题，不一定是人为的，地震就不是人为的，饥荒可能还有一点人的因素，但是很多不是人的个人的意志转移的那些苦难，是普遍性的咒诅，那些我们主的门徒也很难幸免。但是有一种呢，是特别的，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受逼迫，这是使徒保罗这地方所讲的。不是，弟兄姊妹，不是所有在地上我们所受的苦难都是为主的缘故。还有一种是你自己的可能，像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说，如果有些人说闲话受苦，那个叫活该。你传话了被人顶了，那个赶紧回去认罪啊，一定要回去认罪，那个一点功效都没有，主面前没有纪念了。但是如果传福音被人羞辱，宣教被人唾弃，为了坚持信仰被人藐视，那些就是基督给你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来对付你生命的性情，来荣耀主，那个是天上有纪念的苦难。不是所有的苦难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坚定的跟随主，有些苦难是我们离开了。从结果来看，太阳照下来一团泥巴在那里，或者说两样东西好了，有些东西化了，融化了，有些东西变得更坚固。我好像跟大家出谜语似的，什么东西会融化，什么东西更坚固呢？都是太阳，一个太阳照下来，什么东西融化了？冰融化了。什么东西更坚固了？水泥，可能泥床。我在农村长大，没见过什么冰，在南方都是见过那个砖，那个泥砖自己做的，太阳都等着太阳晒，晒完就坚固了，硬了。那北方的朋友告诉我们说，太阳一晒，他们冬天春天来就等着太阳晒，多晒一会儿冰就化了。同样的，太阳暴晒，有些东西变得更坚硬，有些东西就变成是水。受苦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有人受苦患难艰难离开了神，不可信的，有些人却因主的缘故更坚定的跟随主，这暴露出原来我们信仰的根基。太阳照下来，两种结果暴露，一个不同的材料，一种是冰，一种是泥巴，它原来的本质在暴晒之下暴露出来，原来都很硬，如果不包起来，你可能分不清楚里面是泥巴还是冰，但是太阳一晒，你假如看不见太阳一晒，结果会完全的不一样，有的更软了，有的更硬了。同样的，危机临到我们身上，它不一定危机本身会建造我们的信心，危机有的时候是暴露我们里面的信仰的状态。弟兄姊妹，我深信我们遇见的苦难，神可以使用塑造我们，但是许多时候不要因为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才去预备我们的生命。我一会儿还会有一些时间继续探讨怎么预备。 但是这地方保罗告诉我们，是软弱中间因为依靠神可以刚强，那个宝贝在我们这些瓦器身上就显出神的能力来。哥林多后书非常重要的主题一直强调，在软弱中间上帝的能力显明在我们这些软弱不堪的人身上。特别到了第十二章第九节那里提到，十二章九节很多人都知道，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他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也好像很喜欢对照，因为当一个人很刚强，很都是自己很能干的时候，神替你做一些事情，你可能应该说很不容易，很不情愿将荣耀归给神。只有当自己放弃了，我做不到了，神的工作开始的时候，你就说这是神的工作。在这次弟兄离世的过程中间，弟兄姊妹也有苦难，很多弟兄姊妹祷告，很多弟兄姊妹也有困惑，祷告祷告，神的能力不是可以使拉撒路死四天以后复活吗？为什么不能使弟兄晚期了起来呢？这种问题每次遇到大的灾难临到都会有的。大家也都知道标准的解释，神有主权，他有能力医治，他也有主权收取灵魂。这些标准的神学回答不帮助我们好像可以一下就明白，哦，原来这样我就放下来了。有没有因为这样神学解释就清楚了？有没有？如果那样的话，那感谢主。但是信仰就是一个灵魂的挣扎在那里，信仰不是一个知识的启迪传授，哦，明白过来启蒙。跟大家讲过，以前古希腊人以为人的问题是无知，所以需要教育，需要启蒙。不是的，人的问题不只是无知，你告诉那个书面的知识不帮助他，不一定能够帮助他生命完全明白过来，哦，原来是这样的。因为苦难本身就是奥秘，否则的话约伯不会在那么深的痛苦挣扎里面。有些事情云上的事情我们云下的确今生我们看不见也不明白，我们必须给苦难留一些神秘的空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坚定的相信，是神不会做错事情，这是我们对神最底线的最起码的一个信靠。我们可以保留我们的疑问，主啊，为什么这么年轻孩子这么小你把他接走？但是如果你退到那一步说这位神不可信算了吧，其实亏损的不是你，暴露的乃是你自己原来的信仰就不坚定。在那个意义上说，太阳的暴晒暴露出来，原来是冰，你就化了。所以弟兄姊妹，不是用这种东西给大家压力，哎呀，原来我失望就是信仰不好。那我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可以有一些困惑，他可以有些不明白，但是不会回到那一点说神不可信，我不信了吧。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真正属神的百姓，神必要持守保守他的信心到底。根据这样的信念，那些因为患难离开神的人，原来他来靠近神的时候寻求的本来就不是神，他原来寻求的是一个所谓的保护神，所有的自己的苦难可以免去免灾免难的那位，跟世界上那些拜偶像的区别不大，因为拜的不过是自己的需要。当危机极端的苦难临到的时候，把里面东西暴露出来，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也在教会历史中间教会里面屡见不鲜的。但是神的门，跟随神的门徒，跟随主的人里面有耶稣基督的性情和生命的人，他也会跌倒，也会软弱，也会困惑，但是神必要保守他，不至于使他离开神。我为你们的祷告是在这段时间，除了感恩许多弟兄姊妹爱心帮助这个家庭外，为你们的祷告是特别是产生信仰困惑的弟兄姊妹，求主坚固你的信心，知道这样的灾难今天有，将来耶稣基督回来之前还会有，但是你今天就培育培植一种感情跟耶稣基督亲密的关系，建立在你对他的信靠上，不要到危机患难临到的时候，你风一吹摇动的时候，原来暴露出来你原来跟他没有关系，那就非常的遗憾，也非常可惜，甚至可以绊倒其他的人。第二方面，看信心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在患难中间的信心可以彰显神的荣耀，13到15节这里， 保罗说，但我们既有信心，就如经上所记，经上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神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添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使徒保罗这地方也再一次告诉我们，他遇到这么大的艰难，这么大的困苦，这么大的压力，他仍然可以服侍主，他的动力在哪里呢？他里面的能量在哪里呢？他说这地方我们首先看到他对照古圣的信心，在诗篇116篇里面，那位诗人经历过极大的患难艰难，神拯救他，所以他信心不会沉默的。信心可以不说话，但是信心本身会说话。所以诗人讲因信我能就说话，所以保罗说他也说话，也因着对神的信靠。使徒保罗这地方跟过去古圣因着信靠神已经传出美好的见证，这地方说话就是见证的意思。一个人因着信心，他流露出内在的信心，流露出外在的见证，这样的一种东西在古圣古代的诗人身上，今天也在使徒保罗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以为做传福音需要到处巴拉巴拉跟人讲，传福音要讲话，这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在患难中间仍然对神坚定的信靠，这个本身就是见证，就是说话。甚至有人离开了世界他还在说话，大家不要吓，不要被吓住，那个说话不一定他能够身体能够说话，是因为他的见证，他的生命在说话。圣经里面留下无数的古圣跟随主经历过神与神同行的人，他所留下，虽然这些人都作古了，但是他仍旧说话，是借着他的生命在历史中间与神的相遇，借着他生命的见证。保罗这地方另外还提到他坚定的信念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他的坚定的信念，所以他仍然受许多的苦，他仍然可以坚定的服侍主，因为耶稣基督复活，而且信他的人也有复活的盼望，这样的信念使他可以死都不怕。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甚至讲，他情愿离世与主同住，那是美得无比。徐林弟兄在临终之前，我有机会十多天的时间陪他，在他床边跟他讲神的话。我作为牧师非常惭愧，弟兄过去也忙碌，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来再谈论信仰的事情，主要的喂养他的是他们的小组的同工。但是十多天我们跟他在一起谈论很多人生、信仰、疾病、苦难和死亡。我们在谈到这里，人生的苦难中间有些事情好像逾越不过去，他也坚定相信神有能力医治。但是让我非常敬佩的是，这位弟兄非常坚强，平时我不知道的，我们这里有做护士医生的姊妹在边上很尽心的照顾他，都见证了弟兄的我非常的坚强，但是他也愿意顺服神，主若接他回去他也愿意，甚至非常真诚地做了一生中间有得罪神伤害人的祷告。他有一个盼望在那里，他很顺服神，他不但在我们中间属于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也是愿意顺服神，不只是顺服在医学的现实面前，他也顺服在神的旨意面前。我们谈论很多离开世界的事情，然后给他最大的盼望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知道他复活的盼望不是牧师告诉他，也不是弟兄姊妹爱心的弟兄姊妹关爱他，我们能够给弟兄的是我们跟他一样，我们也会离开，我们能够给弟兄的是这个信仰、这个信念、这个事实，共同的信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的信仰，也是我们弟兄的信仰。因为这个弟兄得到安慰，他其实坚信还会有复活的盼望。 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也告诉他，使徒保罗情愿离开世界到主那里去，那是美的无比。我告诉他，这是见过复活荣光的使徒，见过复活耶稣的荣光的使徒说的，情愿离开世界，这地方太苦了，宁愿到主那里去。但是他为腓立比人，他要留在世上，有使命留在世上。我们谈论很多，这位弟兄很真的很刚强，他跟医生，他有专家的水平跟医生来谈论医疗，好像跟医生会诊另外一个病人似的。他也跟牧师谈论死后的灵魂复活，盼望永生。我非常感谢主，我跟他说，主若接你走，平平安安的走，主若医治你，你用你的医学知识可以将来做医疗宣教，他都愿意。但是主的心意显明的时候，他顺服，我们为他感谢神。他是带着盼望离开的，虽然有很多的不舍，软弱的妻子，年幼的孩子，年迈的父母，都是他很难放下的。也是十多天中间，我跟这位弟兄在灵魂深处有这么深的交流，也是我作为一个牧师的荣幸。我这些年在这里给大家讲，我一个极大的荣幸，除了服侍这位耶稣基督荣耀的主以外，我极大的荣幸，我跟师母可以承受这么大的托付，人将最大的苦难秘密告诉我们，跟我们一起来走过。当我们背负承载这些苦难的时候，不是我自己，而是弟兄姊妹知道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作为传道的人最大的荣耀，跟弟兄能够谈论这些，在平和中间谈论人的脆弱破碎瓦器，也谈论我们的宝贝，谈论死亡，从容坦然。相反，我们的文化里面大家知道，一谈论死亡就忌讳，那临终谈论死亡就更忌讳了。但是我的弟兄彰显出他的信仰的能力，不但个人非常有勇气，有能力来面对医学上不可逾越的艰难，他超越了，他可以平静的跟他的牧者在那里谈论自己的灵魂。我非常为他的生命感谢主，有很多的遗憾，在他更健康的时候没有更多的交流，他心灵的丰富是他最后十几天两周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相处。我几乎放下对你们许多的照顾，你们很多事情我都不能够照顾你们，但是你们也都原谅都接纳我，我十多天基本上跟他在一起。他走了对家人极大的感伤，作为一个牧师也是好像突然间十多天中间交了一个很深的朋友，但是朋友在十多天中间认识，十多天中间又走开了。今天早晨在这里路上的时候，跟他的孩子，我跟他孩子两个 Evans， 我们有谈论很深的，跟一个六岁的孩子谈论神学的问题，是因为他发出来的问题问及一些永生、耶稣再来、灵魂复活这样的身体复活这样的一些问题。大家不要轻视神学的问题，六岁的孩子可以问出你牧师回答不了的问题，或者说有人说五岁的孩子可以问出神学家回答不了的问题，因为神学不是深奥的知识，神学的确是生命里面关注，当然神学很多深奥的问题，但是是关乎生命、灵魂、救赎、永生，这些是人六岁、五岁的孩子都可以问的，我们不一定都能够有好的回答，但是主的话语是我们的保证。最后我们看保罗讲的所以，所以我们不上当，十六到十八节，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原来我们顾念的不是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艾文斯今天早晨问他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他的爸爸，我说在将来 in the future， 在将来会见到。孩子追得很紧，将来是多远多久，我说孩子不知道，叔叔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叔叔很确定的是，你紧紧的跟随耶稣基督，就像你自己的爸爸一样，你必要在那一天，有一天你会见到他， 主说没有骗他，这是福音书，这是圣经所给的应许。那些属主的人，今生虽然有苦难，我们身体会朽坏坏气，一天一天会过去，但是里面神的灵在里面的生命，我们却一天信是一天。我们今生若为主的缘故所受了许多的苦，将来要为我们成就无比的荣耀。我们如果有人说基督教很功利，好像为将来的荣耀在那里，你将来有奖赏，你在那里做工，我重新解读这些功利的说法。我不再认为那些看重将来荣耀的人是个一群功利的人，因为那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当神应许说将来你侍奉他的人，为他受苦的人有荣耀的时候，那个荣耀是你需要信心才会真正得，那些不信的人其实也不会看重他的。所以看重神的荣耀，看重神的奖赏，那是个信心的表现。不要认为当如果不信的人指责说基督徒太功利了，你侍奉神是为了荣耀，不，你真的是等待那个荣耀吗？你真的是为他的荣耀的缘故用于受苦吗？那是个信心的，自轻自战的。对保罗来说，保罗受的苦已经够重了，你要看十一章里面保罗真的受很重的苦，但是在保罗看来是很轻的，很快就会过去的，因为他参照的对象不是今生，他参照的对象是永恒，跟永远的荣耀比起来，我们今生的苦楚真的很快就会过去。司布真牧师讲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今生将来的荣耀是今天用苦难所编织成的，那个冠冕是苦难编织成的，是浸泡在眼泪里面，是靠着基督十字架得胜的一群人，将来神必要用荣耀来奖赏。我们信这话吗？如果我们真相信圣经的应许，我们就好好今天为主的缘故甘心乐意为主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每天每刻与主亲近，为他缘故受苦，这是我们的荣耀。十字架原来是我们的荣耀，原是我们的荣耀。因此我们有信心来走今生的路程，虽然还会有艰难，还会有苦楚，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不只是为病痛，不只是为一些不测，不只是为受罪而是那些犯罪带来的苦楚，而是为基督的缘故，为神的缘故受苦，那样的苦难必要换取永远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的话语来安慰你自己的百姓，能够正确的思念思想主啊今生所遭遇的患难和艰难。主啊，帮助我们真是要对付自己的生命长进，不至于为罪而受苦。主啊，对于那些普遍咒诅里面的苦难，主你也帮助我们有正确的角度。但是主，我们求你能够有这样的福分，能够为你的缘故受苦，为福音的缘故受苦，像使徒保罗一样，那样的苦难原来是主啊来补满你自己患难的缺欠。你在圣经里面这样的应许我们，主啊，那些受苦的人，为你的缘故受苦的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提醒，也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盼望，用这样的盼望，这样的提醒留在弟兄姊妹的心里，成为奔走天路历程时常的提醒和激励。奉耶稣名求，阿们。 我们感谢神借着这段话语，借着使徒保罗个人的经历